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问张希一个问题啊，你大学毕业的毕业证现在放在哪里呢？ 应该压在我们家床底下呢。 啊，是自己保管还是家人保管？ 当然自己保管啊，这个跟什么房产证啊、车本啊是一样的，身份证、户口本什么的，对吧？ 对。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朋友，他的毕业证一直由妈妈保管，而且这一保管啊就是8年。为什么要保管毕业证呢？因为他的妈妈不想让他拿着毕业证去外地找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事情发生在福建的泉州，主人公呢我们管他叫小新吧。他2010年毕业于一所211的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但是呢他毕业之后呢，他妈妈希望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要到外地工作，于是就把他的毕业证藏了起来，而且始终是不同意还给他。但是呢这位小新同学哈，还是想要到外地去工作。他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去过很多的城市，但是因为没有毕业证，所以说干不了太多啊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那么他瞒着妈妈呢，还学过化妆，学过肚皮舞。他说了，他说妈妈的性格是那种特别强势的性格，基本上呢是妈妈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啊，他为了他的妈妈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老家啊。那么他后来啊想要摆脱他妈妈的控制，于是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再参加一次高考，再拿一回毕业证呗，这回一定要拿到我自己的手里。当时呢他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啊，但是他说这样的话效果不理想，最后呢没有考上。今年他辞职了，第三次参加高考，而与此同时呢他已经30岁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张希你怎么来看？ 30岁参加高考，首先我特别佩服他的这个毅力和勇气啊。 嗯。 但是我心里有太多问号了。 嗯。 首先他妈妈把他的毕业证藏起来，但是我想知道他家里爸爸干嘛去了， 嗯， 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支持他。 嗯。 还有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他无力反抗，但实际上啊，咱们严格从年龄的角度划分，他在18岁以后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嗯， 为什么他妈妈不能给予他自己做主的这个权利呢？ 嗯， 我真是心里万马奔腾，我好多问号。 嗯，不过看完这个事儿啊，我倒是想明白了，就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你原来可以考2回大学。 对，而且我特别好奇说30岁还能高考吗？ 还能参加高考是吧？ 真的， 人家都考过一回了吗？ 那他这个年龄上限是多少？我好好奇。 高考年龄没有上限了，现在也有70多岁的老人也参加高考了。 哇，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但是是为什么要考，这是大家心里的一个疑问，对吧？ 对， 嗯， 对，我始终觉得他这是曲线救国啊，就是还要再砸个至少4年的时间精力，包括经济成本在里面。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即便大学本科出来，即便是个很好的学校毕业，你的年龄已经不是22、23岁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要到社会上去面试的话，又有多少企业去愿意录用你呢？就这会是有很多现实的困难的。 啊、哦、也是啊、就是你虽然有了毕业证了，但是这年龄又摆在这儿，工作经验又摆在这儿。 对， 事实上又怎么样了呢？ 对，因为跟你同龄的人，人家可能已经到什么主管啊，什么小经理的级别，已经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或者技术的加深了，但是你还是一张白纸。 对，这个案例其实大家都为小新感到不平啊，鸣不平，但是他似乎想摆脱妈妈的这种方式用错了，那应该怎么来摆脱妈妈的控制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是那么近的走进他的家庭啊，但我们应该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受得到，他妈妈是那种 控制欲 特别强的人。 对， 是。 对，我们可以做几个假设，因为说实话这个背景信息不可能了解的面面俱到哈。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如果有受虐者，或者说如果有施虐者，那一定是有受虐者。就如果你不是逆来顺受，你母亲可能也不会这样。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个人判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就好像有些熊孩子是被家长惯出来的，那母亲这么强势，如果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也会有点不讲理，其实也是孩子惯出来的。 换句话说，可能你这么多年来也多少习惯于这种方式了。 对， 也已经找不到正确的脱离这种管束、脱离这种控制的方法了。 对对，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控制其实是不合理的，超越了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界限，即便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界限。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其实他的母亲的人格是不独立的。就有点像是两个人非要把两个人的人生绑在一起。就在心理学上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绞杀。就是 那现在是要解决他的问题啊，妈妈的问题很难解决的话，他自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啊，来重获新生呢？ 我觉得他第一步还是要先获得自己的决策权、自主权。所以无论是在择业上还是在生活地点的选择上，哪怕我觉得这方面的自由其实是比你要是否有一个所谓的体面的好工作更重要的。哪怕你是先从相对比较基础的工作做起，让自己先有一个独立的经济基础啦，这样你有话语权了。学历这个东西后面上班的时候就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你再慢慢补。我是觉得先拿到话语权，这是第一步。 好，其实可能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哈、也有很多的人不是因为妈妈把毕业证藏起来了，但是确实也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放弃了，或阶段性的暂时的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以前我们也说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位北大的毕业生毕业了啊，回到了老家，那不是因为老家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而是家人的身体不好，他需要就近照顾，于是呢也是就近找了一个很一般的工作啊，是去做物业的这种普通的管理人员啊。但是呢他口碑还不错，在这个物业公司啊，但是局限于这个平台有限，所以他再有能耐他也只能做到那一个高度了。这是很无奈的一个选择，但是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一种自我的价值实现。他说凭什么北大清华的人就一定要去啊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那干一行爱一行啊，只要你把这工作做好了，能够服务于别人，这个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啊。他自己反正也琢磨过来了， 自我安慰。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还真的是有不少人，他们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啊，暂时的，有些是主动的，有一些是被动的啊。你怎么来看人生的这种看似是无奈，或者是有时候 会有些妥协， 我们没有选择。 我这么讲嘛，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我们是主张个体独立的。 嗯， 所以按照这个底层逻辑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刚刚咱们讨论过这两个案例都还蛮可惜的。 嗯， 就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其实是不需要背负家庭的这个就是过多的这个重担的。因为你照顾家人也好，满足母亲想要依恋你的这种状态也好，其实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法的。 嗯， 换句话说，实现价值有很多路径，而不是只有一条路把自己堵死。 嗯，好，环境不一样，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 嗯， 不像古代的时候，你做再大的官，家人去世了，你得回家待三年再回来。 嗯， 也不像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改革开放之前，你的命运可能很多时候都被 自主不了， 别人安排好了， 各种分配， 对吧？但现在呢，就是机会很多，即使你回到了老家。就以刚才这位小新为例的话，那你在泉州也是个大城市啊， 嗯， 对不对？这个很大的港口城市啊，你拿着这个211大学的毕业证，难道就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吗？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是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嗯， 所以有包括你刚说的第二个案例，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非常谨慎、慎重地对待你的每一个选择，否则。你的选择最后就会迫使你去爱上他。 嗯，这个话有点绕啊，就是你得认真的对待你的选择，嗯，要不然的话呢，你就要被迫的接受这个。 对，无论你选了什么， 给你的安排。 对，是这样。嗯， 好，我们祝福哈，就是每一个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可能在事业的选择和这个追求上面哈，遇到阻碍的朋友，能够找到一个两全的方案啊。当然。有人说了，阶段性的这个完美的方案是没有的。那好，那就给自己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和计划。 哦，嘿，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听我说，让我说。心中的那只蝴蝶，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共谱成一曲祝英台和梁山伯。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蝴蝶，飞呀飞。是的堡垒，在这个 你不要难过，不要悲伤，女儿总是要长大。是你教会我坚强，给我那一对翅膀，我飞翔，我飞翔。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请张希来分析一个案例啊。现在呢，也是很多这个实习生啊进入到各个公司的一个高峰，因为放假了嘛啊，那有一些呢是毕业实习啊，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叫做社会实践。那么我们来看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员工，他写的案例，他了解到的一位实习生，姑且把这个实习生叫小张吧。他说小张今年刚来公司实习，经过了解得知妈妈是中学老师，父亲是国企的中层管理，本人呢也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相处，让我感觉跟我想象的那是有天壤之别呀。我们在一个部门，先说上班时间吧，永远都是卡点儿到办公室，而且还不吃早餐，总是带着牛奶面包到办公室。所谓的8:30上班，等他吃完早餐忙完了也就9:00了。有时候同事安排给他点事情都不好意思安排啊，因为看到他在吃饭总是于心不忍。对于公司今年新招的实习生，真心觉得是一年不如一年呢，不勤快，没有责任心，有时候安排给他一些事情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做完了也不跟你说，领导总是说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哎，在他这儿就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你安排给他事儿，你要主动问他落实的怎么样啊，于是呢慢慢的就不安排事情给他做了。那对于办公室的老同志啊，他也是一点尊敬都没有。有一次啊，领导安排他开车陪同事出去办事，结果事情办完了人找不到了，他去网吧上网了，同事自己打车回来的。从那以后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出去办事，毫无责任心。再举个例子，办公室喝大桶水没有水了，就需要有人去茶水间搬水。有些时候呢，新来的或者是年轻的总会主动去搬水，但是我们这办公室新来的都是大爷，没有一个去搬的，宁愿自己拿着水杯去茶水间接水喝，也不去搬水，总是我们这批老同事去搬水。再说说对于保洁阿姨的态度啊，那更别提了，总是高高在上的。实习期结束的时候需要录用申请审批，办公室主管签字，部门领导签字，公司领导签字之类的。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某领导说小张啊是谁谁谁的关系，让我通融一下。我只好说对不起，我在录用意见上已经写了无责任心四个字，我不知道别的领导是怎么写的，我是不会同意的。当然我这种不会讨好上司的，不会处理公司政治的，是阻挡不了一些事情的，小张还是留下了。一开始我还觉得不公平，后来想想无所谓了，公司如果一直如此谈何发展，就把他当皇帝养着吧，什么事情都不安排让他过得舒服点，就像是在那温水里的青蛙。后来一次跟大领导吃饭，大领导说是为了照顾某某关系，也是为了公司某方面的业务，我说哎，理解理解。没过几天又有电话了，某领导问我为什么不安排给小张一些事情做，我就实话实说了。然后领导先是一番劝慰，我说不好意思我做不到，如果可以请您把他安排到别的部门或者是办公室吧。领导不再言语。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虽然我不怎么轻信背后的言语，但是没有空穴来风的事情，小张所谓的关系知道了我在录用意见上的签字，本想为难于我，背后打小报告也是有的，但是大领导还是给力的，没有轻信，反而支持我，后来就没有太多动作了。怪不得有段时间我觉得小张看我不顺眼，我就呵呵了， 一个小职员竟然天天对一个办公室管理人员翻白眼儿，就因为我敢于直言吗？是啊，你有关系，你能够凭借你的关系留在我们办公室，但是你如果想把我弄走，那就需要多练几年，慢慢来吧，小朋友。哎呀，这是一位奇葩实习生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哈，您的办公室里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实习生？如果碰到了，我们该如何来应战？ 哎呀，简直了，这听上去就有点像是一个混世魔王小张和一个有原则的他的上级领导之间的几个回合的 PK 哈。 哎，我觉得张鑫你这个比喻还挺贴切的，混世魔王啊，谁都不吝是吧？ 对，就是我打个引号，我觉得小张这个自己应该还挺滋润，但滋润要打个引号。 嗯， 是为啥？就好像谁也拿他怎么不了， 嗯， 他就在这混着， 嗯， 然后经常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 好。所以我们的嘉宾老张已经给这位小张 贴了个标签， 贴了标签了。对，就是慢慢的，我们听完之后发现他是有靠山的，是吧？ 对， 嗯，如果说把这层靠山给他铲平了，你觉得他前面那些实习阶段的表现还会存在吗？还合理吗？ 如果靠山没有了，大多数人进入这个社会不能拼爹了， 嗯， 那只能拼自己啊， 嗯， 甚至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会说的更诚恳，叫做我只能拼命了， 嗯， 所以，对吧？面临生存，大家都会想要很努力的， 嗯 嗯， 所以就不会存在什么做事儿就是不主动是吧？然后 不负责， 不负责任， 嗯， 没有协作精神， 对， 就 感觉好像整个团队也都融入不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嘛， 嗯 嗯 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实习生该怎么来应对，如果你是这位发帖人该怎么来处理这样棘手的关系，弄还弄不走，送瘟神啊，怎么送呢？总不至于让他伺候瘟神吧。好，另外呢，我们也得分析分析，就是像这样的实习生他的这种未来会遇到哪些挑战，靠山万一有一天倒了呢？好像我们看很多轻功戏多的是这样的桥段，对不对？ 对 啊，在我们这些小丫鬟面前特别跋扈嚣张，突然有一天主子倒了， 嗯， 这该怎么办？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Wait, wait for the dawn, my dear, wait till the sun.Gets here and you will wait too long, he will be gone. Wait, wait till the sun shines through, wait till the sky is blue, and you will wait too long, he will be gone.To the perfect time, and you will wait too long, he will be gone, he will be gone.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我们不同的这个生涯阶段啊，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和这些人呢有不同的这个互动啊。有些人呢是我们的过客，有些人呢可能在我们身边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上半段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位职场部门负责人啊，碰到了一个用张希的话来说是混世小魔王的实习生，后来转正了。 对， 他叫小张啊。那小张呢是稍微有点背景，可能他这个靠山呢和这个公司的业务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 啊，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吧。啊，那么作为这个发帖人，这位职场中人该怎么来和这位职场新人对抗呢？用他的原话来说，你能凭借关系留在我们办公室，但如果你想把我弄走，那就需要多练几年，慢慢来吧。啊， 这听上去就是有点就是放招吧，小子，就那种感觉哈。 就有点从这个冷处理到热对抗了。 嗯，其实我还挺佩服他这位主管的，因为你知道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大多数人是能通融就通融了。但是，所以我从他的描述里边，包括他前面说实习期考核的时候，他就写了"不负责任"四个字嘛，他其实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 嗯， 挺佩服他的。嗯，所以我发自内心是希望，如果他们俩 PK 的话，我真挺希望这主管赢。 对，就是我们好像看戏一样，已经分出好人坏人来了，是吧？当然，这个小张还是需要教育的啊，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 嗯， 那我们先说这个，这个他的领导啊， 嗯， 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还是挺，就一方面佩服他，一方面又同情他。其实如果我是他的话，第一步是要先夯实自己的职业的安全。 嗯。 先安全了再看发展。按他的描述看，小张也背后做过一些动作，但是至少目前大老板是相信他的。 嗯。 所以我相信要么是他跟老板的关系比较好，或者是他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或者是信任建立的足够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层还是要先稳固住。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是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嗯，好。 嗯，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大老板支持他。 对， 嗯，大老板也认可他的这种行为，只不过大老板要平衡很多关系。 是， 嗯， 而且以小张的作为，其实他们公司或者团队里边的人都知道。 嗯， 就是说的夸张点，劣迹斑斑。 嗯， 所以其实也不用他做过多的宣传啊，或者是抱怨，就是埋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我觉得小张如果继续混下去，早晚会自食恶果的。 刚才你谈的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哈，但是也有些工作会和小张有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部门的嘛。 嗯， 对不对？那有些工作是不是要布置给小张？这就是一个目前他面临的马上要处理的问题， 嗯， 对吧？领导说你怎么不给他安排活啊？啊，他说那我安排什么他也做不了，反而给我自己增加工作量啊。 嗯， 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确实也挺难，而且他之前应该也有派过活，简单的活做不好，复杂的活肯定会做砸了。 嗯， 所以只能是 把最最边缘的那些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嗯、而且做砸了也几乎没有风险的那些事情安排给小张、 嗯嗯、 而且无论你完成还是不完成，可能对我整体的项目啊或者是工作没有太大影响。 你的意思是也给他安排活啊，也要让他呢显得啊还是在这里面有一些意义和价值的， 嗯， 但这只是表面的， 对 啊，对于你核心的内容无关痛痒，只不过让他有个事儿干就罢了、嗯、是吧， 让小张忙起来，然后不要掺和你的正事儿。 嗯，好，用这种态度啊保持距离、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跟他谈一下呢，就跟这个小张好好聊一聊， 感化教育是吗？ 因为毕竟每个人可能是不是都有所谓的一些被人认可被人尊敬的需求， 价值的取向是有， 嗯， 是有，嗯，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个案，就是我们在职场中也经历过类似于这样的小张，有的是你跟他谈完了掏心掏肺真的能成朋友了， 嗯， 那个就有点类似于不打不相识， 嗯， 然后你也会发现哦，那可能他也很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以前被家里惯坏了， 可能有这种情况。小韩说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愿意来这儿、 哦、 我爸妈一定要让我来，我是想跟我们同学去这个摆地摊的、 嗯、 我们去创业的， 嗯，或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对吧， 对，实话跟你说吧，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反抗， 你让我走我是最开心的、 哦、 让我留我是最痛苦的。哎，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跟编剧情似的啊， 嗯嗯， 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抗家里的权威， 哎，很有这种可能啊，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是这领导的话，哎呀， 那我就扶上马送一程，咱俩想一辙是吧？ 那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大老板那边啊，因为他还是需要用小张家里的关系， 嗯、 所以最佳策略，如果真是这样，最佳策略是在怎么样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的前提下，就是小张家里的资源我还能用、 嗯、 但是小张能够兴高采烈的走。 小张这样吧，你可以不用来，你天天到外头去创业吧、 嗯、 我这也算你来上班了。 对啊，如果有手里有这个权利的话、嗯、我觉得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啊。 对 对，那还有很多种现实情况，就是说刚才张希谈到的一种沟通完之后大家都明白了对方的苦衷， 嗯、 也都理解了对方的为人、 嗯、 于是不打不相识了，这是一种。 或加深了相互的理解。 对 对, 对。还有呢，谈了白谈是吧， 这种在实际中更多、 嗯、 占比例会更多。 对。 因为你想一个孩子他从小到大家里是怎么惯他的，不可能一扔到社会上才实习生个一年半年他就人生就发生巨大的转变，这种可能性很小。 嗯。 所以很多孩子的情况其实是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造成的， 就是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他的这个世界观没有在正道上。 对、嗯、所以你说实话，你作为一个陌生人，即便你是他的领导，你企图给他洗脑，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嗯，好，那谈砸了怎么办呢？ 谈砸了就第一还是自我保护，第二就是有没有办法隔离，然后还是让他尽量少干扰到自己的工作、 嗯、 第三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让这个领导啊他在单位以外的环境找一个情绪发泄的渠道。 嗯，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好、 嗯、 其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案例我就想到一部著名的电影叫春风化雨啊，讲的是一名老师来到了一个非常难管的非常调皮的一个班级里面，然后呢用春风化雨般的精神 气无声 感动了啊，教导了然后呢这些调皮的孩子们，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 是罗宾威廉姆斯演的。 嗯， 那么那是老师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师德在啊，那作为你的领导有这义务感化你吗？可能很多人不见得有。 对，因为又说回到职业生涯规划哈、 嗯、 也有一个底层假设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嗯， 所以你是可以帮扶他一把，但是有个前提，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改变你是推不动的。 嗯 嗯， 这个跟老师不太一样。 对，老师教育别人的本质是我把我认为对的告诉你。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站位还是有点区别。 嗯 嗯， 好，那再回到这个实习生小张吧，其实和小张一样的情况的人我相信有，但应该不是主流，因为不是每个人啊都能找到一个靠山的是吧，只能靠自己，就像刚才张希所说的啊，我没有爹拼我只能有拿命拼了是吧，拼命的工作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走向来， 轨迹哈， 轨迹来，靠山一直在。 靠山一直在，一定会有一个有效期啊。 嗯， 对吧？ 花无百日红，是吧？ 是啊，所以忽然有一天，他的靠山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时候，那他的世界就瞬间崩塌了嘛。 嗯嗯，好，那他有没有这种，按照一般观众的这个假设，那这个人应该是非常惨的，是吧？没有生存能力的，从一个少爷变成一个要饭的了。这是我们看电视剧很多嫉恶如仇的观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 剧情，一般会这么发展， 是吧？对对，预期哈。但事实真的会如此吗？我想不一定吧。 对，嗯，我自己接过个案也有这种情况，没有他混得这么自如，但是也是各种混。后来就觉得工作没劲，然后就辞职，辞职完了出去留学回来，找的工作又觉得没意思，后来就干脆辞职，然后干嘛？家里就养着。 嗯。那更没意思了， 也是三十多岁，反正就家里养着呢，就一天到晚就闲赋在家或者出去玩啊什么的。 是他来找的你，还是家人来找的你？ 其实是他的亲戚想让我给他做一个职业规划。我了解完家里的情况以后，我觉得这个个案我接不了，因为第一他自己不着急，三十多岁了闲赋在家；第二家里人也不着急，觉得我们这么养着也没问题，只是他们家亲戚着急。我说这个做不了。 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每个人的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人生轨迹还没有到转弯的时候，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来转变。 对， 现在过得挺好，我为什么要逃离这个舒适区呢？ 对，我们叫不痛不变。 不过结合你刚才那个案例，我倒是觉得可以给这位主管一些建议啊，就是你让他走，就是让他觉得这儿待不下去了。用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让他感觉到无聊，而不是说感觉到你处处针对他，他有一种应战的感觉。行，此刻不留爷，爷非要在这待， 激起他的斗志了。 对，你激起他斗志了，是吧？你不给他安排活，对不对？他就给你打小报告，是吧？你看不给他安排活，我想干啊，对不对？你别这样啊，你给他让他觉得这里面无聊， 没劲， 没劲。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折寿。 这招挺高的啊，这招挺高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孩子啊，可能他也没什么长性，可能面临一些琐碎的，重复的低价值的工作，他可能也确实觉得 对吧？ 没有价值感。 对对对，就算他再不喜欢工作，他也不喜欢重复、单调、简单，是吧？所以回到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主管的情商的角度啊，我想说一下的是，嫉恶如仇，他很有原则，但是不是在处理问题上面稍显得。简单直接一点， 直接他是挺直接的，能看出来， 是吧？ 对，因为其实领导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这是关系户，但是他还说对不起，我办不到。 对，就是要签字嘛，是吧？是不是他也应该问一问别人的意见，然后再写无责任心，或者是有待改进哈？ 对， 是，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造成这种冲突，是吧？ 对， 因为小张不像一般的这个实习生啊。好，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现在的工作单位啊，有没有面临这样的挑战？实习生啊，也像这个韭菜一样哈，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因为时代在进步啊，不可能每个人的成长和学习的环境都像我们当年这样。作为职场老人，在应付或者是在面对实习生所给你带来的挑战的过程当中，你是一个职场新手吗？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 想听你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希啊来分析另外一个案例啊，想听听张希的观点啊。很多女孩子都爱美嘛，你身边有没有做这种整形呢？不管是微整形啊，还是什么大的手术啊，有没有呢？ 有。 有是吧？ 有，不算朋友，但是比如说饭局上见过的有。 嗯。 就你见他第一眼，你就发现，哎，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哎，是不是同学毕业多年未见，然后大家在一起，大家也会心里暗暗的想，诶，她是否长了， 诶，变漂亮了， 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 嗯，有可能。 那你们有没有问过，就是为什么要整形，为什么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 有些女孩子普遍的观点是说，我不希望自然衰老， 嗯， 她希望能够尽量长的时间去留住最青春最美好的那个阶段。 嗯， 那有些女孩子可能天生就会自认为自己的五官或者是身材哪里会有缺陷，他想去纠正这个缺陷，变得更加完美。 嗯，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啊。最近呢，就是很多学生都从大学走向了工作岗位嘛。那么很多的学生选择了医疗美容，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致。比如说某医院的整形外科前来做医疗美容的人数在这段时间增加了 50%。其中很大一部分呢是即将踏入社会或者是大学的学生。那很多人说提升自己的外貌对于就业和提升自信很多方面都有帮助。如果长得难看的话对社交也会有影响。 就是这是一个信念了，因为这个信念是来自于目前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的人会经常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是外貌协会，对吧？这是个看脸的社会。我不能否认说，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刚进入社会，不能直接去拼你的能力和资历的时候，尤其是面试这个环节，可能你的长相比较容易帮你敲开一扇门。 对，实话实说，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啊！真的吗？ 就是提升外貌啊、嗯！如果外貌也能够像你的耐力也好，你的体力也好，能够提升的话啊、 嗯， 确实对于找工作或者是提升自己的信心是有帮助的。 它可以算作是综合实力的一部分。 对啊，比如说你跑步，原来1000米是吧，要跑20分钟是吧？走着去的，对吧？现在好像几分钟就跑完了，对不对？你会对自己有全新的评价，自信心不就上来吗？减肥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你看我做到了。另外呢，就是别人也会认为，哎，这个人耐力很好哈，这个人有拼劲儿，是吧？容貌也是这样嘛，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他为什么会恶心呢？对吧？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生理的表现。 对， 所以这个话是很对的。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 就是怎么实现对于自身外貌的提高？ 哦，手段对吧？ 对， 嗯， 就是所以他们选择了是整容嘛， 嗯， 或者说微整形嘛，对不对？具体在手段上你怎么来看？ 手段也是很多呀。 因为这个提升容貌好像靠减肥。也行还是吧。 健身或者说各种运动长期坚持是除了强健体魄还能培养一个人的气质，包括很多艺术形式，比如跳舞的女孩子你看上去就很挺拔很有气质，这是一方面。还有再有一层是就是化妆修饰，服装搭配，包括你到网上去看有很一系列的图片，就是说换个发型就有点像整容，就同样一个男明星你把他的发型换掉或者换一个夸张点的秃头，你就会发现瞬间不帅了。 哦，是吗？ 对，发型也非常的重要。 哦，回头我找一找。 对，可以找找，非常有趣。嗯，所以这些你看都不是说一定要整容。嗯，国外其实有一些电视台会做的那种素人啊路人来整形的节目，你会发现所有来参加报名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如果他不整出门到走到路上会吓到别人的那种，而不是我们普通人。 好，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有气质。 对， 而不一定要在脸上注射什么东西或者是拿刀子，是吧？ 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啊说实话比较容易上瘾。第一有风险，第二上瘾。 上瘾 对 对，张希好像认识一个连续整容很多次的人啊。 哦，对，之前一个节目里面，他算是我的一个来访者。 嗯， 其实后来我们现场有跟他分析，他其实就是心理上瘾了。 啊、 哦，嗯，我当时会觉得。他因为应该是做过十几次吧，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非常美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哪里不完美，还是要去整。十几次我们觉得已经很夸张了，但我那天看到一个个案更夸张，他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400万整容，整了30多次了。然后他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每年会根据审美潮流的变化再调整。 哦、 如果他想整的地方没整，他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 这换脸如换衣服啊。 你这比喻太逗了啊。是这样，如果他说如果我整完了我感觉天都蓝了。 哦。 这就是挺明显的已经上瘾，已经心理上有依赖了。 很难走进他的内心。 是吧、 嗯、 其实这样的人他心理上是极度自卑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的话，这样自卑的人你是需要去靠心理建设来获得自信，而不是靠一次一次的整容来获得自信的。 我打算开一个公司啊、就是夸你，变着法儿的夸你， 嗯， 让你增加自信心，然后你把那个整容的钱付一半给我就行。 哇，这个也很有市场啊。 是吧，其实你说这个自己美不美，有一些是自己的这个评价，但是还有一些是来自外在的评价、 嗯、 甚至外在的评价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审美的标准。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你说的那个我是否认为自己美，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指标、 嗯、 心理学界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了，但是被别人误读了，误读的结论就是美的女孩比不美的女孩赚钱赚得多、 嗯、 其实这个结论是误读的，它原始的实验是这么做的，就是让受试者的这些女士自己评价自己是否美，对自己外貌和身材的满意度、 哦、 后来再对比他们的收入情况，然后发现自评比较高或者说满意度比较高的相对收入都比较高。 哦哦，是吧，你看我其实还真的是在底下研究过，我研究过什么呢，我研究过一些领导啊，就是各个公司的啊，不同级别的啊，这个领导他们真的很好看吗？走在街上都是一般人呐， 嗯， 是吧？ 对， 哎，那他们怎么就收入那么高，级别那么高了呢？不是因为他们更好看， 得自恋， 对，自恋程度比较高，是吧？ 对，我们说的是健康自恋、啊。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你在面试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加分项，但是对于你今后的提升，并没有太多的加分，是吧？ 对， 还是要看硬能力嘛。 对， 看你对于这公司的一个贡献度啊等等啊。但是有的人他很难转过这个弯来，对吧，我天天看我自己，我就觉得眼睛不行要割一下，是吧，我就觉得我这鼻子有点塌要什么隆一下，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做一个特别夸张的假设、 嗯、 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许有一天你可以定制，或者你出生之前父母可以定制你的 DNA， 然后 DNA 可能会决定你的外貌长成什么样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每个人无论是男女出生长大以后都外貌的样子都会是那种所谓完美的形状呢？ 嗯，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反而那种没有施加过干预的天然的长得有点特点的人，那个年代就变成特立独行的美了呢、哦、 对吧，啊，以丑为美是吧，以这个不同为美。其实人都要长得有个性是吧，但是这种个性呢就是不能够脱离这个社会主流的某种审美，都比如说啊，你这个眼睛和眼睛不对称啊，极其的不对称、 嗯、 或者说呢嘴唇歪了，这个可能不符合主流的审美、 嗯、 但如果说你长得在这个主流的审美框架当中又有些不同，同时呢你的气质再搭配起来的话，就会更加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嗯、 我记得冯唐啊，他在他的一本书里他就写他对于女人的这种观点啊，我觉得还很有意思。他说女人给男的留下最高的境界的就是那种气质。 哦。 啊，容貌总有老的一天。 对。 对吧，第二呢是权力。啊，这个女人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吧。 哦。 啊，但是慢慢的也会审美疲劳。 嗯。 但是唯有这个气质，哪怕是她的一个眼神，她的一句话、 嗯、 会让你很久很长时间都春心荡漾。 哦。